锵锵三人行，文道，昨天 为什么人家都在摇旗呐喊，你们三个在那边故作镇定状，这是干嘛？ 不，人最火爆的，我看最好看的，永远是日本人。日本组团昨天那个羽毛球场有一对日本女选手，其中有一个呢叫富吉，就富士交卷的富吉，日本人的拉拉队都是好好富吉，好玩极了。 哎，你知道说到日本，我想起来一个事儿，那这两天那个谁 ，AV 女优叫什么苍井空 也出动了 啊，不，苍井空微博上又空姐又跟中国健儿打气，结果这回呢反而被网友抨击。 为什么？ 你是卖国贼啊！身为日本人，跟我们中国人打气、啊。 空姐那 国际主义嘛，白求恩嘛， 白求恩 嘛， 对。空姐真空上阵，可以给我们劳劳军，是吧？ 哎哎， 而且文道，我跟你说，昨天去，其实呢，我觉得我不是专业的球迷，意思不算特别大，但是最大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 看到了那个消极比赛的现场。 对，消极比赛，中国羽毛球队消极比赛就是在那 天。昨天还消极比赛吗？没有、啊、 昨天没有了。但是呢、啊、我们看到了，就是消极比赛的目的是为了不对世界排名第二 昨天 那一对撞上了，那一对出来比赛了，啪、啊、我长镜头吊住他们了。而且你知道吗，我不懂这个哈，但我知道一个名字叫陈金，对吧？我昨天看资料的时候，我看说中国羽毛球队以前让球传统啊，说林丹让过几次球，受益者都是陈金。昨天我见着陈金了。 哦，怎么样？ 哎，我哎，所以咱们这些个媒体的人呐、啊，都是有点小人之心，你知道吗？就是说，老实讲，跟陈金对打的那个德国的那个，跟陈金对打的德国那个，完全不是他的对手。照我看，陈金的这个素质啊，是全方位的， 水平比他高很多， 没有死角啊，没有死角，你啪啪啪啪，任何部位都可以打球。 但居然第一局输了。 今天说，就是我会感觉到啊，就是他绝对高他一等，但是呢，好像有点。不想打好那么个劲儿，所以你看 受点心理影响。 哎，我就觉得是不是羽毛球队情绪上受影响？咱这都瞎猜。你看看照片，你看照片啊！我跟你说，这个，你看，这就是那对女双。我说中国羽毛球队真是现在积极打球了，都跑到对方那边跟对方那边都一组。你看看， 不是他一看人家在练球啊，他。这仗怎么打啊？ 这怎么打的？这好家伙，积极的过头了，跑对面跟对面组合去了。你再看下面一张，你看，这就是中国这一对女双， 都是为了他们这一对啊。 哎，但我觉得他们是能拿金牌， 就看他们了。现在 他们之前输了一场，要是不是他们输了一场的话， 就没有这一场， 不会发生。 再看下边。哎，你看，这个是跟咱们那个主编宋鑫啊，这是好像加拿大的， 加拿大的两个运动员， 哎，干嘛要？ 一个我跟你说，一个叫那老外呢叫 Blues， 那个中国的那个女华裔那个呢叫 Lee， 所以这俩人合一块叫 Bruce Lee， 他就冲着李小龙去。 哎，陈金的照片怎么没有？哎，我跟你说，这个我为什么出这个照片啊？就是观众同时看三个球场。 对， 我跟你说。不管是哪哎，你看这是陈金，你看我说这姿势难拿的，哎，就我跟你说，三个球场啊，不管哪国哪个球场都有中国人。 对， 你说中国 一眼望去，一个代表荷兰，一个代表加拿大，就是那个 Bruce Lee 那个 Lee， 那边是有陈金，后来没有女双，就这样。 不过其实呢，很多比赛都是你眼望下去，好几个地方在同时在做赛，田径也是。我觉得看田径最忙，看田径上面这边跑着，那边撑杆跳，是吧？就几样事同时，你都不知道往哪看才好。 而且啊，今天这个我就说这个羽毛球，这哎，我昨天看的，的确观众这个得就是说啊，放不过你， 受影响。 我们那个票100英镑，1000块钱，花1000港币到这个球场看你这么打。 20几分钟自杀， 就你甭管怨谁对谁错哈，这个东西观众是第一个不答应你，这个东西跟就所以这个事儿你知道吗？今天李永波出来讲话了，很有意思， 说什么 讲的很有意思，说这个事儿啊，我会给你们一个交代，就是说该叫什么该负的责任我一定会 负，责任我一定会负， 但是现在咱们全力冲击金牌呢，这个就那意思就是说好像这里边啊有难言之隐。 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的。 因为我觉得这事儿其实很简单，我觉得我们大家先放开这个我们的国家身份来想，什么意思？要看这种问题，你觉得一个事情我们考虑它公不公平，最好的方法叫换位思考。什么叫换位思考？假设今天在场上打的这两个球队的球员不是中国人跟韩国人，而是比方说日本人跟美国人或者什么随便哪，我们作为中国观众，我们看的球赛，他们这么打法，你受不受得了？又或者说我们用个更近的，比如说 我问你一个， 我们要换位思考， 我问你一个， 就能够带入其他观众的那个角度。 对对对，你不是港英余孽吗？我问你一个问题啊，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同样的情况，就是英国是羽毛球跟中国一样，是吧？羽毛球帝国天下，那么 英国哪是啊？英国多差。 我说如果这种情况是在英国人身上发生，那么难道说英国羽毛球队的就会说使劲拼？拼掉一对是一对，把咱们自个儿最后让咱们自己死掐掐掉一个，英国人会这么干吗？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这么干，但是我知道呢，他们会很明显的就全国都要骂的这个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平常的比赛、校际的运动比赛里面，他们就很强调所谓荣誉感，他会觉得这是很丢份儿、很没有荣誉感、很没尊严的一件事。 假如运动员这样打呢，这运动员丢份儿。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不大会的，就是教练不会教他们这么打。要是教练教英国队的运动员这样打的话， 那 这个将来这个教练就真的完了，那人家大新闻变成一丑闻。就是说，换句话说，我们不是说作弊了，就战术了是可以的，但是有组织的操控，是他们不会， 因为 害怕的，他们害怕。 而且我觉得这里面 有证据吗？你这个事儿，你看那个李永波说的嘛，教练员也不容易，运动员也不容易，骂人的也不容易，反正谁都不容易。这是 我这次还发现啊，你知道这次处理这个事情的这个 羽联世界羽联 跟奥委会啊，原来还是我们羽毛球的运动员 李林蔚 哈、啊，我就看了一个文章，有意思。李林蔚是80年代打遍 对 无敌， 没错。 可是他没有拿过奥运金牌， 对， 因为羽毛球是92年巴塞罗那才进去。之后呢，我看到网上有文章，他90年代的时候他是女单教练，跟李永波他们传哈说他们关系不对劲，之后他在98年亚运以后离开， 我知道就走了嘛。 离开以后他就做了，后来。又回来做什么？做乒羽中心，你不是举摔柔中心吗？ 举摔柔， 人家那个 是正处级的，那是 人家那个叫乒羽中心，他是副主任。 对，但后来又走了。 跟李永波是平级。余下来他的经历非常很神妙，他就到北京体育大学读博士。论文写的是夏季奥运会，他的指导老师是谁呢？何正良。结果08年北京奥运的时候，罗格就看中，所以他刚刚上个月7月成为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中国一共3个委员哈，于再清、杨洋跟他。换句话说，这次羽毛球的这么对中国这个严肃，我们至少可以说他是。 徐老师这2天在军情六处受训， 对对对， 完事儿。 我不暗示什么。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文道怎么看？ 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啊，就是。我昨天回去看一下网上的议论，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看那个网民说什么，他说我才不管他比赛打得好不好，认不认真，也不管他什么鸟，他用这个字啊，什么鸟体育精神，我只在乎五星红旗在场内升起的那一刹那带给我的荣誉感。但我觉得这个话很有意思，你打一场比赛不好好打，也不管他什么鸟体育精神，最后赢了奖牌，这有荣誉可言吗？ 他们现在就是说他们现在都是聊什么呢？就是规则有问题，规则有漏洞，不该让运动员背黑锅。 对，我同意。可是呢，我也看到像比如说白松他们讲那个嘛，什么赛制有问题，我也同意，这个赛制也许是对你同一个国家的就出了几个人的话可能是不太有利。但是呢，我们要考虑一点，就是奥运会它其实它虽然计算奖牌大家用国家来计算，但是它原始的那个设计呢却是希望大家是凭实力个体上的， 是为了个体。 也就是说它那个羽毛球规则它的确没有考虑到国家利益，但是它考虑到是最后那个运动员的问题。这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在哪呢？就是假如我们中国一开始发现这个赛制新的嘛，这是个新的循环赛制很不好，很有问题，该怎么办呢？一开始就抗议嘛。 所以 你抗议他，你如果真坚持， 可以抵制， 你就抵制嘛， 不玩了。 好，那你现在又打了。那打不就等于你默认吗？ 但 打了不行了，你再说这没。 但相当部分的国人已经养成了习惯了，就是规则的不公平，我不去抗议规则，我在找漏洞，我来寻找对我最有利的一个方法。这个是大家已经形成了一套这个生存方式。所以我说了嘛，如果我们是把运动作为我们生活的缩影的话，那就是江湖。如果我们把运动作为高于生活，是一个，那就是一个童话。我们盼望的奥林匹克是一个童话。 他不是，他这个，我就觉得这个，你像有的时候哈，有人这个我们节目犯了错误哈，就是说这个言论上犯了错误啊，有人骂这个组里的人就总会跟我讲，说谁谁谁报复我们，谁谁谁点我们，是吧？这就是没安好心，甚至有说什么水军啊什么的哈，就这个那个。其实我跟你说啊，我就总跟他们说。我说最可怕的不是这个，最可怕的是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错。 对， 你知道吗？ 对， 真的有错就完蛋。因为什么呢？你注意到没有，这个中国有一个词儿啊，叫诛心之论。 对， 比如说啊，这个我们很喜欢猜测别人的动机，可我告诉你，动机你猜不着的。一个人我跟你干件什么事儿，你怎么知道我心里100个动机呢？好比说西方打压中国哈，他这就没安好心对我们，那就是怎么样，就打压你怎么样？那要不你别玩啊，就跟中国加入 WTO 加入世界，那你玩这个游戏，要不你就按照程序的手段去改变它，对吧？ 对啊， 要不然就用你的程序去干掉你，对不对？ 要不然还有个办法，要不然我现在也这几天老听说什么这个人家的规则对我们不公平，人家歧视我们，我觉得这事儿其实很简单。就第一，我觉得真的是中国人的话，中国人该怎么办？中国传统教训我们，有问题先反求诸己，不是先指人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假如我们真的觉得这个规则不公平，就像我们刚才你讲的，去修改它嘛，提出嘛，抗议嘛。要还不行，那怎么办？我们就别玩奥运了，我们自己搞一个世界运动会，大家都来按我们规矩玩了。 现在已经在讨论羽毛球将来会不会留在奥运里面。 嗯， 奥运现在表示说目前在比赛，这个问题以后再说。棒球啊是一个大运动，它就不在奥运里面。 嗯， 美国失掉很多金牌，对不对？但它照样棒球还在很好的发展。 嗯， 它呢，所以这个羽毛球现在是有个危机啊，这个是大家认为是有个危机在那里。 对，而且我还要给你说到这个规则哈，咱们再看几张照片。这个中国乒乓球自己跟自己打，李晓霞和这个丁宁，你看看丁宁打着都打给这裁判都弄哭了，你知道吧？中间三次判罚，至少丢6分。你再看下边，然后呢，这个网友们，我发现这个奥运呢真是万众瞩目。你再看下边，就是领奖的时候说这个，哎呀，这个同队的姐妹互相不握手，也不祝贺。这个丁宁被判罚成那样，李晓霞还在那高声呼喝，等等，云云了啊。 哎， 但是你知道，我就说这也是规则啊。我们就说这裁判怎么这么对付他，这裁判真是，但是你这是中国人自个儿打中国人呢， 对， 裁判 牵涉不到， 你知道 歧视中国的问题。 这不是打仗，不要把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个事情强调了那么厉害。 对， 他们是两个运动员， 对，是个体， 他们在这个乒乓球的最高的个水平上竞技。我觉得你假定说对方也是中国人，因此你的打球就要手下留情，我觉得这个好像有。 而且你知道我是外行啊，如果我讲资料讲错了的话，就算抛砖引玉啊。因为我发现一个问题，说这个丁宁啊，从这次一进奥运就多次遭到裁判，他一发球就裁判判罚。后来我想，前边的比赛不都是一个裁判呢？那为什么全这是不是确有问题呢？咱抱着一个自我检讨态度。后来我看到有这个专家之一吧，写这个分析，就说你看啊，这真的就是我的理解啊，中国人对规则的理解和老外对规则的理解有不同。中国人的这个聪明，他被判罚最多的是一个下蹲式发球。 对， 现在完全无遮挡发球的规则是什么样啊？要求你这个手啊，垂直向上。 对。 上球要上升16厘米， 对， 而且这个球必须在这个球面台以上。 对。对， 但是呢，这个丁宁啊， 他 是 下蹲不发球， 他是下蹲式， 对， 你知道吗？他是啪一下，他是16厘米，但是他是下蹲 在他击球的时候啊，他抛球手往下降， 对， 这样我也16厘米， 对， 你知道吗？那么在这个规则上，就是中国人是妙用规则， 对， 但是老外比较直啊，说你垂直是手向上抛16厘米，那不是说你往下降跟他达到了16厘米，那我就认为你有毛病。所以说你看这个地方在规则的理解上双方出现了差异，这也很中西比较。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甚至我就说的更进一步，这个世界上倒霉蛋的因素是存在的， 当然 就倒霉嘛，别人对别人打假球没事啊，没发现，你到你的时候你给发现了逮着了，就你倒霉啊，这个概率应该说是存在的， 存在。但是问题是，也有些时候啊，这个倒霉呢也是自己造成的。是你说那天那个让赛，其实是我们做的太难看。就像你那天也讲， 主要 是真的 是，主要是韩国不配合。 我们石家庄一份报纸标题叫"演砸了"嘛，演 就其实就演砸。 不、 就 是，主要是韩国不配合，人家让啊，都是我让他那边就趁机进攻，大家开心。没想到韩国也想输。你见过一方想输的，没见过双方想输的。 但是你知道完了， 百年一遇， 但是从来没见过， 从来没见过。 但是你知道那场比赛完了之后，韩国的那个报纸上还有头版大标题呢，说是这个战胜排名第一的这个是中国羽毛球选手，说震惊羽坛。 不，你刚才讲的那个乒乓球那个决赛啊，我倒蛮理解。有时候一个人需要一个动力啊，他有一个心目中的对手，这个对手常常就是最近的人。 对， 有时候你江湖上常常就是师兄弟，你明白吗？这次那个刘骄阳啊，4年前刘子歌就在他前面，他就拿了个银牌。这4年，这个叫健康竞争，他4年憋得起。这次就是硬超过刘子歌这个记录上去， 而且刘子歌那天其实 有了第八， 但是我觉得中国游泳队真厉害，这每几个都是最后冲刺那刹那那种爆发。 我看中国现在是 太厉害， 走水命， 好厉害！ 还有孙杨跟朴泰桓，你看之前像演戏，像一出戏剧一样，记者就做了很多的舆论啊、吵啊，你看吧，但是最后上去一握手，你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最近两个人的关系怎么样？你知道吧？ 不知道怎么了？ 朴泰桓开始说孙杨把我当偶像，这是我的光荣。但最近那个说法说孙杨看我啊，就像看个女人一样。跟咱网友不同意啊，咱网友现在呼唤孙杨叶诗文恋爱吧。 对，孙杨 叶诗文恋爱， 这个种那就无敌天下， 那就将来 那叫那得生出像菲尔普斯那种身长就全是鸭子谱的那种。 对，说怎么着，孙杨一生出来，哎，孩子你这长了个什么东西啊？不，我想说回你说那个规则，你说中西方对规则是不是理解不一样？也许可能因为中国人呢喜欢怎么讲，中国有句话常讲，规则是死的， 人 是活的，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跟英国挺绝配的，这趟来是吧？英国是喜欢什么事都定规矩，中国人呢是专门喜欢挑规矩的漏洞。我们是一边是矛，一边是盾。其实呢，这个东西真的是能够慢慢改好的，我觉得是好的。 这也是一种对话，而且呢，这次咱们对西方也不是这次了。我觉得这个事儿啊，为什么特别典型的中西对照啊？我们对西方，我过去的理解是很无知的。我以为西方就是讲法律，那就是假定人是坏人嘛，人是坏人，就是说，哎，只要法律没规定的事儿，你全都可以干。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的，西方有教会、有宗教、有道德， 道德底线， 道德比我们甚至还严酷，对吧？哎，但是。实际上你要讲这个奥运又是一个什么，就刚才徐老师讲这童话，我们俩今天聊出一个来，就是说呀，人世间是丑恶的，包括西方的法律制度，你也可以说虚伪的，所以人类有个寄托，就说奥运这事儿，体育对吧，咱跟谁都没什么利害关系，咱能不能把体育当成一个桃花源，就是说世界上没有完美的规则，对吧，但是咱们人类能不能在体育这事儿上，咱是道德在规则之上， 它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大战， 因为你在现实上生活当中你甭聊道德，对吧？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点我觉得是不论中西大家都共有的一个现象，就是透过体育比赛啊，其实中国人跟西方人有一点认知没有差。我很记得以前看好像是胡兰成写一个东西，我觉得写得特别好，他说为什么以前我们看章回小说，看古时候的英雄人物将军什么射箭比赛，他们射箭中了那个靶心之后 会说句什么话，你看京戏里面都有的，中了那个靶子，哎，惭愧，他惭愧什么呢？你赢了很高兴嘛，对不对？他为什么惭？他惭愧的意思，胡兰成的解释是说，你看到真我了，就运动比赛是逼你展现你最真实的自己的那一刹那，你看到我能中靶心，哎呀，看见真实的自己， 本不应该这样消耗， 对， 现在没办法，这么一个。